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日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社会组织当中，都是讲究团队合作精神的。 必须的吗？ 人不是独立的，人是社会的产物， 人是群居的动物。 没错，在每个团队当中都有一个就是一种非常发亮的灵魂， 对， 对不对？他直言直语，然后呢，爱憎分明。 嗯，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团队当中的非常难得的好朋友哈。 是的， 中国好同事黎岩，欢迎。 欢迎妍妍。 刚刚那么多介绍，难道不是说周驼的吗？ 周驼，周驼，周驼是敬业的典型代表。 对， 已经对，咱们四个 就齐了啊！我是为这个 team 当中最年长的，我理应承担一些体力上的。 对，你不要哭。 哎，周驼应该不是越老越应该是脑力的这个领袖嘛？ 啊！ 哎呀，我也是夕阳红就算了 啊。 但是今天这个地方，我还是心里有向往的啊。 是吗？ 这个地方啊，有很多阿拉伯的情节。 哦，对。 啊，非常的这个金碧辉煌， 非常的奢靡， 对不对？是吧？ 对对。 今天呢？那个李岩要说的是迪拜和阿比扎比，就阿联酋联合酋长国，阿拉伯联合酋，对吧？特别开心哈！我觉得周头有这样一个意识，也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呢可以更懒一点。然后 你够了，你怎么能把实话说出来？ 开玩笑，开玩笑啊！李岩既然来到了，因为他是刚刚从那里回来， 对， 所以当及时反馈当地旅游信息的有担当的旅行节目，我们要把他的感觉及时 push 给大家。 是的，就是 对 这个我们客观来分析，肯定是有好，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是的， 我们待会儿都可以一一和盘托出。 不能都是好啊， 对，对， 但是好是为主的哈。这趟行程，妍妍跟你的闺蜜还是伙伴？ 是闺蜜， 闺蜜， 闺蜜， 又跟闺蜜一起同行了哈。 嗯嗯， 这个之前的酝酿很长嘛，去 是是是。其实之前我们定了是另外一个目的地，当然这段故事，对这段故事大家也都了解， 没去成， 对，没去成，没去成。然后后来呢，就想那本来也都是想往西边，就是去一个不同文化、不同就是地域的这样的地方。然后我的朋友，也就是我的同行小伙伴，他说要不然我们就去迪拜吧。 迪拜， 当时说之所以为什么去迪拜呢，是因为这个地方直飞的时间比较短，飞机呢其实7个小时就能到， 挺好的。 对对对，像呢就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比如说现在像欧洲的话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这个地方7个小时就能到。然后呢机票非常便宜， 哦， 对，往返机票4000块钱。

然后它里面会有随时站岗的人，然后你头发如果撇出来一撮，他会说头发，然后你就得塞进去。 这头发， 头发， 对，对。 嗯，没关系，加的， 加不是 站下来 加的、哦。 我们在那儿每个人都穿了黑袍子嘛， 对对、 啊，都是得那样。 哎，其实当地如果对有没有穿买当地的服饰？ 当地服饰非常贵， 哦、 它是有的，而且说句实话，这个黑袍子和白袍子我们看上去都是一样的、 嗯， 但其实它们上面还是非常不一样，它的质地啊会有真丝啊丝绸、 啊， 然后上面还会有暗纹的细绣花，这都是很特别的，我们都看不出来嘛， 微微的。 对，但是他们是可以分辨的，比如。比如说他会说这一款是有什么这样的，然后 好多顶级大牌专门给他们做这个。 对、哦，我在 LV 的店里面就见到了三套他们这种就是专门的这种袍子。 了解了、 嗯。而且我还在商场里面看到里面穿就那种女的黑袍子嘛，黑袍子里面下面还会缀着那种灰色的那种点缀， 嗯， 然后上面的绣花的那种珠子可能还都是红宝石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宝石。 好漂亮。 所以它还是虽然是简单的一个黑袍或者白袍，但是它的这个价格和售价还是很高的。 高的 哦。 嗯，了解哈、啊， 了解了。 刚说女生， 嗯， 老爷们儿呢，就去清真寺的时候有没有注意的吗？ 都得穿白色的衣服 啊， 然后他们那个白色的男士的这个头巾上面还会有一个类似于环一样的东西，就是布的那种蝴蝶结给你扣着、 哦， 就像小帽子一样。进迪拜，他的那个海关入关处，所有的人工作人员都是那种白色的袍子， 哦、 那就是他们比较正，就是正式的衣服嘛，正装嘛。 大家入乡随俗吧， 对，入乡随俗、 啊，你别大声喧哗， 其实非常奇妙的一个体验。可能你就这一生可能穿这种黑袍子的机会也不多嘛。 是现场发给你们的啊。 你进去之前那个是要自备的、 哦、 但是如果你报了这种国内的这种一日游的团、嗯、他们都会提前给你准备。 你说自备的话、嗯、那怎么自备？ 你就买一套呗，你要么在网上买、哦、要么就是在那个当地买，很多人也会在当地买。 贵不贵、啊、当地买 贵啊，那就几千块钱呗。 哎呀，不用，买不了买不了， 来在网上吧。 那自己买的话就可以在 也可以带我去， 就白色的衣服就完了嘛，对不对？ 男士戴白色，女士戴黑色、 哦、 但我看也有女士穿那种、 啊、 也穿那种色彩斑斓的蓝色、 嗯、 比如说他因为非洲那边还是会有很多游客嘛、 嗯、 他们本身也是穿袍子的，他们的袍子就是五彩斑斓的，但他也会让你进、 嗯、 就你只要别露出头发和你的肢体就可以， 把脸涂黑就行。 嗯， 对 是吧， 可以的。 对，他们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肤色，他们了解这些哈。 嗯， 说到这些之后呢，刚才这个清真寺要说哈、 嗯， 阿布扎比还有亮点吗？就是再说一个了。 当然有，我的最爱。 说， 我其实这次去阿布扎比就是为了这个去的。 什么？ 阿布扎比有一个卢浮宫。 哦，对，也说过那个。 对 对 对对对对，他这个卢浮宫是阿布扎比 也有藏品的，里面 有。对对对 对， 他跟卢浮宫签了30年的合同嘛，是12亿欧元还是13亿欧元？ 嗯， 买了30年的使用权， 嗯、 所以他展品也会经常换。 掉嘛？ 对， 掉掉 经常换。对。我在法国的卢浮宫看的一些展品，在这里面也重新见到了。 哎呦， 就他正好就赶上他寄过来， 就是轮换。 对对对，还有一些没见到的东西也见到了。然后他那个阿布扎比的那个建筑非常的，就是那个卢浮宫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就是你在卢浮宫里面是可以看到阿布扎比的海的，然后它是纯白色的，每一面墙它都有专门的，有既有那种囊括了传统的中东建筑的那种。样式、 嗯、 同时呢也是非常现代的那种设计的线条，然后里面的那个展品的展区呢也非常的就是空荡，就是不会像是法国的那个卢浮宫里面那么多的游客。 哦， 阿布扎比的卢浮宫没有什么人， 挺好的。 而且有很多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他们会知道可能会有中国的游客、 嗯嗯、 会有很多中国的展品。 哦、 嗯、然后同时还会有丝绸之路，因为阿布扎比阿联酋它不是在一带一路上吗？ 对， 对， 对， 所以它会有很多丝绸之路的展览，这让我非常的就是感觉到意外。 是的、 嗯、 对，倍感亲切啊。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媒体工作者，看到这些时候骄傲自豪。 是的 是 的 是 的， 是的， 敏感、 啊、 开心。对， 是的。阿布扎比是、嗯、比如阿布扎比和迪拜，像北京上海的感觉吗？ 是的。 这两个地方的消费来说的话，哪个更贵一点？迪拜 那当然是迪拜。 还是迪拜。 对，迪 拜 啊，迪拜更贵、嗯、 迪拜人更多、 啊、 对，阿布扎比也没有那么亲切吧。对，相对于迪拜会让我觉得哎，我省了20块钱。 是，哎、 啊、 两个闺蜜得吃点东西吧， 对 吧？ 对 对 对、 啊、你们吃的怎么样？这全程来说的话 非常不好。 哦，非常 好。是吗？我们在那吃的最两顿非常好的饭就是日本料理。 哦，日料 理。对，就他国的、 哦、 还是东亚的，就那个当地的饭是吃不惯的、 哦、 他们当地其实是只有牛羊肉和海鲜、 嗯、 但是他们非常奇怪的能把这非常好用好吃的这种 都做 得 不好吃， 做的像就是 面目全非， 很寡味。对、 哦、 然后他们那边的调味品主要就是靠腌的那些橄榄呀、啊、泡菜呀、啊、靠那个，但那个呢也不是像我们这种酸酸辣辣，就是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口感，就是干咸 干咸 齁咸，然后还有各种各样奇怪的奶酪，